做咩要讲？ 系讲下转第话题啦。咁啊，我标飞塔最新有个 O E A 啊，先系得我十一零分钟。 系犀利啊！佢唔系 try 喎，系做翻再之前嗰、那个。 系 系咁，佢冇讲实质时间嘅。咁但系呢度就 解释下边队先，系咪即系嗰个咧？用个嚟自异世界带咗啲粒子。 啊，红色头发嗰个 系啦， 系啊。 系嚟咗揾阿，佢领师啊定咩嗰个叫，跟住最咪识咗阿成哥啊嘛， 系 咁开头阿成哥就系识砌模型，但系唔识揸噶嘛， 系 咁系阿红毛仔就啲驾驶技术好劲咁啊， 系啦， 同阿个学长跟住打咗场，跟住 最紧要有嗰个叫村口名人啊，第三 代，而家变咗第三代村口名人啊嘛， 系啦，啲人话点解真人好失望，系个阿叔嚟噶嘛。 系啊， 第一代啊嘛，咁 系我第一代啊。 上星期喺香港就颁奖俾我哋嗰啲即系嗰啲香港啲标飞塔啦，喺跟爬世界杯啊，系啦，你一阵都会讲两句噶啦，系啦， 系 都甩唔到啊。 咁佢今集系讲翻佢话，即系佢个 friend 咧，系啦，咁啊出咗名人第三代，佢个 friend 本身即系又系间公司咁整啲跟爬啲咁嘅嘢，系开发啲啊。咁啊话最新整咗啲可以模拟 AI 啊，即系 AI 去驾驶嗰啲跟棚， 系啊，咁啊整咗场即系试俾你睇啊嘛，整开一只即系 W 入边咯，大间个啊， 嘅改版啦， 吓叫我 AI， 跟住阿玛莎用翻一年战争咯，系啦，咁啊两个打， 咁佢又有浮又炮喎，有沙沙比嗰啲炮， 因为佢改装咗啊嘛啲机船都。 其实佢都系黐喺个膊头咧，我唔知改咩装啊。 系啊，都系嗰个盒咁装落去嘅。 系攞两三千嘅啫，最低标啦。 佢都仲有加多把斧头俾佢嘅。 嗯，系啦。咁佢人格模拟啊，到底用咗边两个驾驶员咧？ 系啊，咪零零嗰个间隔。 系，即系都系阿宝配音嘅。 阿李， 我应该叫，我唔记得佢咩啦，个名叫咩？李峰志啊，啲人叫佢。 系啊，即系都系阿宝把声噶啦。 咁呢度真係揾返啊古之培嘅。 但係馬沙呢另一個 馬沙又唔係變咗揾咗馬沙又反而 收入嚟㗎喎。 呢個唔係前收入，呢個係咩關俊賢啊，即係Wing Gundam 啊，阿迪奧啊，即係高智能方程式入面啊，加豪嗰把聲。 唔怪得都唔係咁，佢都有啲扮啊，馬莎講嘢嘅都有啲。 咁佢對白佢好明顯係惡搞，佢全部講翻嗰啲嘢啦都。 哦，咁佢啲語氣佢有少少扮翻嘅都係，但係你聽得唔係嗰個人把聲咯，係 咯。 係咯，佢都扮翻啲馬莎語氣嘅，的確都有少少。 係，咁都係咁打啦。咁中途仲要阿李峰之唔夠抽，跟住佢又惡搞嘛，佢自己話惡搞嘅啫。 係。點解佢仲有保嘅後屘？ 佢中途將個 AI 轉咗變咗阿寶啊，即係阿李峰之唔夠膽啊。 咁阿宝对马沙，终于最后 系啊，咁啊临尾都系两个撞埋一齐咁啊 ，double KO 咁啊玩完噶，其实 冇错啦。咁今集点叫做梦幻一战噶啦，所谓系 系啊，咁都系其实我觉得系玩嘢，今集都系 嗯。 咁啊下佢反而有预告啊，下集话嗰咩啲近冇咩大逆袭咯，反而我个就大堆头成扎一齐，唔知去边嘅打咁样，系见翻成哥啊，系啊，咁啊但系仲系变翻靓仔个成哥喺呢度 系哦，前传 吓、啊，即系佢系变翻做第一季同第二季中间嗰个时间。 O K， 系 啦，系咯， 咪好出奇地呢套嘢会整 O V A 啊！我以为即系睇到 try 会继续，唔系呢套啊。 唔系，其实感觉上啲人觉得系呢套反而系 呢套中意， 即系第一套系啲人中意多啲咯。 我自己系啦，但我以为啲人中意 try 多啲啲，啲机系啊。 啊！啲機可能變化大啲啦，但係啲人唔係好買得到啊！啲人好似 我啲人唔得係。 啊，咪除咗機條女咯，我機條女而家變曬啲唔同嘅模型啦。 哦，係整曬啲同啲紅霸啲合咗體又有。 咪強人啦、啊，紅霸啦、啊，咁嗰啲全部變曬啲喎，合體變曬。 著曬 M S Gallo 啊，變曬差唔多全部。 係。 我唔係好頂得順，唔好意思啊。 係，都係咁啊，咁。咁冇啊，都系恶搞嘅，我记得其实官方恶搞嘅嘢变咗呢个。 好咁啊，系啊，都几恶搞嘅， 系啦。咁啊，你讲翻模型啊， 我模型啊，系嘛，好上个礼拜咁啊，颁奖礼啦，咁样，咁我唔逐只讲啊。咁啊，咁啊，但系我觉得佢哋应验咗一样，即系坊间啲人成日讲嘅一个 urban legend， 系， 即系呢个砌模型嘅 urban legend， 跟爬啊，

咁我點樣用有限嘅即係外砌到嗰個樣子，咁呢個本身咪有一個概念同一個設計咯。咁但係如果你話，我手頭上有咩積木就砌只咩出嚟，咁就冇設計喎。咁你只會有乜就砌乜啫嘛。咁所以我就覺得嗱，我純粹從設計嘅角度出發啫。首先我第一個就會 fold 咗呢啲作品嘅，因為佢係冇概念嘅。咁但係唔知啦。咁但係我就見香港係唔使嘅喎。咁啊，梁榮忠又話：，嗰個一柱擎天係好出位啊，不過呢啲攞唔到獎。咁攞唔到獎喺你哋嘅呢班評判手上啫。 嗯， 係咪？咁可能喺第二個國家，可能人哋或者攞唔到冠軍，可能都有啲獎嘅喎。 有特別獎喎， 都唔奇嘅喎，係咪先？好難講啊，係咪？ 係一筆文咁，所以佢覺得就係冇獎啦。係 啊，筆 佢嘅眼光 好嘅啦咩？ 唔係， 可能 如果 呢個法國嗰就可能佢覺得呢個正喎。 系啊，有呢个意思咁样可能。 系啊，会唔会咧？安古兰嗰个觉得呢个可以摆落去吓，呢个同蒙娜丽莎摆埋一齐、啊。 呢个佢个标准啫嘛，因为系。 系咯，你嘅标准啫。咁我又觉得真系香港真系再一次帮我睇到系咁。 咁标准系咩咯？ 系啊，咁原来真系应晒佢哋嗰啲 urban legend 就系你越砌得多唔同件落去咧，即系你应用咗个模型用得越多嘅合数啊。唔系讲件数啊，讲盒 咪 讲数。你可以每一盒就攞一粒出嚟都得。 系 系系啦，即系其实嗰粒嘢系唔同盒度攞出嚟嘅。 嗯， 一样样喎，嗰粒嘢我 系。 但我都偏偏要喺十盒唔同模型度揾出嚟。 系 咪好珍贵咧？系咯，唔知啊。咁你唔好应咗人嚟讲呢啲嘢咯。我觉得以为我初初就唔相信，一应晒， 系 越嚟越应。即由初初人马合体啊呢啲咁嘅之后整嘅，即系而家都唔知系几多合体啦，系啦，系啦，系100合体定1000合合体啊咁。咁如果大家以后再想超越呢、這个，可能你要用10000合合体啦， 砌个人咁大啦。 咁又唔使一定砌个人咁大嘅，系咯。你切佢一忽出嚟得噶， 系一粒粒咁嘅切啊， 系啊，粒子啊，粒子， 系 呢一粒子系嚟自呢个模型，嗰粒粒子嚟一个模型都得，系咯。我唔知，即系但系嗰时话用个支架砌只 R78哥，我翻嚟嗰个人有心思嘅， 系， 唔系咁你要谂下点样用支架砌到只 R78嘛？正如我话你点样用 LEGO 砌到一只六神合体啊，即系巫师王啊，或者边只嘢啊嘛？咁你要谂噶， 系， 唔系即系你谂系谂点样用嗰样嘢砌到嗰只嘢本身有个心思啊嘛？ 系， 咁当然嗰只嘢你可以自己原创都得嘅，咁但系。你要有隻嘢个设计先咯，系咯， 系设计先，唔系 话砌咗出嚟系乜样咪乜样咯。咁我咁都唔系设计嚟，系咯，系啊 ，anyway 啦，系啦，咁啊，唉，算数啦，我，所以我点解劝大家唔好嘥时间去参加香港啲比赛就咁解，系啊，即不如投稿啊，去参加外国嗰啲啊，即你都可以参加跟排第啲比赛嘅，不过去外国参加啫嘛，系咯。点解唔可以咧？系咯，嗱，我就见到人哋日本嗰啲系有嘅咯， 系， 即系有概念嘅， 系 啊，即系第一件事就系要有概念啊，即系你要写嗰只嘢其实系咩嚟嘅，系 ，OK，anyway 啦吓，咁讲下啫，系啦， 系，咁啊，系，仲有新我无面超人发布会，同埋系咪想讲我电视节目啊？试下讲边嘢先， 吓？我咁啊，讲埋《无面超人》先啦，电视节目嗰啲，你话临尾都系讲两句啫，系嘛？ 系咁新个叫呢个标咩啊？叫做 咪标咯，头先标完 Fighter 呢个咪阿标咯， 系啊，都系标啊， 系都系标晒另个标啦。我想啊，杀嘅咩 Q 嗰啲标，唔系呢啲标嗰啲咧。 咁啊， 叫阿标嘅《无面超人》就嚟紧下一个就九月就做啦， 系一就系完啦， 飞完啦，系啦。咁啊，今个礼拜就发布会啦，终于见到嗰班演员啦，哇， 掂唔掂咧？今次觉得 吓掂唔掂啊？咁啊，唔会样衰，不过就即系睇落又唔系好吸引嗰只咯。尤其你睇埋佢有啲画头噶嘛， 唔系啲人冇问题，我反而系佢嗰个 冇问题。啲 个剧入边做嗰阵时候，我反而觉得有啲问题，好似 系嗱一嚟啦，你话佢个变身啊，佢明明个样系。serious 噶，個無面超人個造型， 點解乸型嘅我點解會？ 即係仲個樣仲惡惡地嘅添，有少少係。 但竟然入面是你说是什么好衣跳这个那种什么舞啊， 不是跳街大歡喜的 那种叫什么舞， 我听不着 有个名字，我就没有戏哟戏哟戏哟戏哟戏哟戏哟戏哟戏哟 戏哟戏哟戏哟戏哟戏哟戏哟戏哟戏哟戏哟戏哟戏哟戏 哟 戏 哟戏哟戏哟戏哟戏哟戏哟戏哟戏哟戏哟戏变完身就蘭花手咁，花輪同學定咩咁樣 咁樣打彈咁好似。 哦，真係唔知做咩嘅真 係。係啊，咁但係同埋佢變身前嗰陣時拎住兩樽藥水要喺度搖搖， 錯錯 好煩咯。跟住之後釣魚嘛，熬完之後插咗落去。 係跟住要搞話咁嘅。 什麼鬼？ 有唔係？因為近時本身咧就算好煩咧，都佢之前變之前整啲嘢，佢變嗰下係好瀟灑噶嘛要。 係。 即一插落去就嘟咁样即刻嚟噶嘛，你唔系插咗去仲喺度搞咁多嘢咯，我觉得唔好咯。 我仲要揾手搞啊， 系啊， 手动噶大佬， 系咯，应该唔系揿个掣等佢自己 mix 埋先噶，要手动咁签。 咁啊，一号使唔使揾只手指都撩个风车咧、啊？自己 好似搞盘，好似搞盘电话咁啊， 唔系冇风啊今日。 是咪喺度开个嘢去转，我一手指捏佢咁样转就转咧。 阿李丽珊话斋咧，依今日细风同咗冇风，点样玩风帆咧咁啊？ 自己吹啊， 自己摁，自己吹，咁啊望佢摁啊嘛，即系攞个风，攞个风帆去摁啊。 系， 咁佢风帆就系咁啦。咁蒙面真系点搵自己手指撩 啊？ 或者用另一个风扇吹喐自己个风扇系嘛？ 拎住个手提风扇吹咗个风扇。 系啊，冇错，都得。 系唔系？即系我觉得好搞笑，我点解手动咁样搞啊？ 咪怼个电钻落，转自己个风车啊嘛！哎，终于可以变身啦嘛！系咪咁啊？ 咁啊，唔知喎，总之系啲姿势同佢个样唔好衬咯，我觉得佢成个战斗嗰阵时一变咗身样。 咁兩條女就一個就叫好似正主角啲個就發花癲咁樣，個頭唔知做咩綁啲嘢， 有朵花咁好似 係有朵花定唔知咩咁啊。咁另外嗰個本來都靚嘅，係啊呢個銀河啊，超人銀河入面嗰個女隊員啊嘛。咁但係有人又老嗰啲啊， 嗯嗯， 咁總之睇落去啦，點解好似唔好吸引咁一套戲啲感覺啊？ 嗯，唔知啊。咁佢平時原來都係傻嘅，雖然你話咩智商最高啊。 佢話咯，我成以為佢醃神探加你兩，原來唔係， 係啊，無端端又執外冇彈起嘅會， 係啊係啊，成日一諗嘢就會動又咁樣嘅， 係，咁啊要實質睇咗先知嘅，咁但係個 初步感覺有啲 初步感覺唔知點啊嚇，個樣同我即係啱相反，我覺得佢做啲嘢係阿 XA 就係個樣好赤 咁 赤個樣， 咁但係你二溝一咧？个问题就是你之前 W 都是可以两边配不同颜色的嘛， 是 是，那他今次就是不得的，因为他原皮都是一电头的，即其实 他又不是真的一边红一边蓝，他是即脚有吊转的， 是 嗯， 即他是怎样的，他是 熄死了没得转，不 是，即他鸳鸯的， 是他扭纹了嘛，因为他扭纹了嘛， 是扭纹了，是交替了的， 是即是他不可以 fix 第二啲嘢转咯。 冇啊冇啊冇啊，他一定是呢个咩兔仔就加坦克，因为他原来嗰条友个名字就叫做咩 战兔啊，好像。战兔好像。 原来跟他的名字有关的。咁因为他另一个形态就钻石加呢、這个嗰啲系咩呢，大猩猩啊。 咁样。 咪叫大猩猩啊，即金刚嗰啲啊。 是。 是。所以他有好大个即右手是一个好大嘅拳头嚟㗎。 嗯。 是啊。咁佢就唔會可以唔同嘢 mix 嘅，咁好似就係咁啦。 即係等於其實一邊有好似佢好似鹹蛋超人咁 咯。鹹蛋超人咁咯，係啦，佢一定要唔知點解要嗰個超人夾嗰個超人夾，咁你明明係夾嘅啫嘛，點解我唔可以撈亂夾咧？打亂種得唔得？佢又唔得喎。 唔可以特別咁打亂種啊。 不過佢呢度可能佢有佢嘅解釋啦，咁到時睇啦。佢話要 match 先得啊嘛。咁不過可能佢你咪就話其他嘢唔 match 咯，冇嘢嘅，係咯。 係，咁但係個變化會少咗好多，其實。 冇， 即係佢嗰個 mix 嗰樣嘢係，係咯，佢個 mix 嗰樣嘢就係得兩樣嘢溝埋喎，咁其他冇其他嘢喎，其實。 佢可能咪有好多個形態咯。 係啊。 咁都一定㗎啦，咁但係即係個冇組合啊，應該咁講。 係，冇得變咯，佢自己 再。你記得嗰時 W 佢係，我懷疑佢件衫咧，其實左人都係左右分開嘅。 哦，係，因為條銀邊其實就為 了。係啊，就中間整個自動黏貼咁黐埋，我懷疑。咁其實佢左右係可以隨便換唔同色嘅夾埋嘅，我懷疑。 係。 即 件唔件戲服都係咁。咁但係呢一個唔係啦，因為佢係扭民咁，冇得咁玩咁。其實係，咁我覺得咁咪比 W 更加少變化咯， 咁退化咗啲嘛，咁我就 我退化咗啦，係啦係啦。咁睇下點啦，睇下點啦。咁始終都要都要就呢度都做完，始終有新嘅咁係咯。咁咪睇下到時候點啦。咁初初我都覺得哇 ，X8好唔好睇啊咁嘅，咁呢又唔係啦，你實質睇又 OK 喎，咁咪睇下呢套實質睇到時點先啦。 嗯 ，OK， 咁就鹹蛋超人就好似下集會出到銀河會再登場啊嘛，唔係 ，sorry， 阿 Zero 會再打啊。 哦，因為阿 Barry 出咗嚟。 阿 Barry 啊，終於同啲怪獸合體咁呢度係啦，咁啦。 嗯。 就咁啫，咁我詳細都唔知道，係呢集我都係睇咗少少，咁總之出埋個藍色形態咁咯，只嘅折墮係，係咯，咁啊由只好似啲寵物小精靈個身度走出嚟喎，今次個粒嗰嘢 capsule 係， 哦係啊係啊， 只毛毛一嚿毛毛公仔度咁走。 哦，呢套嘢冇乜，我就係嫌阿渣劍女完全變咗，你話變咗啲神粗嗰啲啊？神嗰啲啊？ 我唔係神粗， 冇功用， 嗰係嗰啲朝頭早喺公園咧。打下劍啊，打下 神操啊， 教啲阿伯嗰啲咧， 咪神操啊！呢度系神操。 哦，神操通常讲马圈嗰度嘅， 唔知啊。跟住佢就系每次都系咁，你又唔系同人打嘛？你话都系喺度耍剑， 喺度耍剑咯，系啊。 啊，跟住同埋佢变身就系太烦咯。佢跑紧嗰时候都要突然间 cut 晒个变身喺度逐粒掹咯。 哦，你讲个主角系。 系啊。哦，而家 Baby 都系咁变啫嘛。 系。 都系 咁 烦。 一样。 系啊，都系咁烦。 我迟啲连啦 ，Zero 都有粒变， 系，但系 Zero 可以消晒啲啊，一粒入边 mix 咗两样嘢。 哦，唔系，佢因为佢系都要两粒，佢 mix 四个超人啊嘛。 哦，佢反而仲多啲可以。 佢 mix 多，所以佢一粒 capsule 里边有两个啊，即系佢一粒系啊，系啊，银河同 Victory， 另一粒嗱银河同 Victory 就系基友嚟噶嘛，咁啊一粒正常啦，系咯。咁另外我唔知点解 Ops 系同阿 X 系同一粒噶。其实上两套啊嘛，咁佢点解会系同一粒嘅咧？佢唔喺同一套度，系 唔知佢都系 即系二号咁啊， 求其塞落去，因为摆得落去， 塞落去系嘛？ 系 摆得落去就得咁，咁佢塞十个超人队都得嘅，因为咁 系一次有十粒咁样入晒去， 唔系好清楚啦，系即系总之啊吓死你咁，咁啊咁啦，咁啊今次呢套啊以人多啊咁样去 sell 咯，系咯， 嗯， 咁你话嗰个发沙癫嗰个咁嘅女队员系嘛？嗰、那个。 是他的哎呀家姐嘛。 是的个花家姐嘛就是发沙癫的。 是的哇都是这样 的。那个高过晒你的原来。 嗯我即是耍剑那里挺矮的。真的很矮高行埋去高于你的头。 是的。那 anyway 啦是的那人家有个新演绎就是其实这里是神雕侠侣来的嘛。 咁 样。嗯。看看那个演绎啦挺好笑的。有姑姑啊嘛，嗰个就揸剑，系啊，几好笑嘅真系。OK， 好讲下啫呢、這个系啦。好咁啊，讲下另外一个犀利啊，呢个咩话？咩 Big Boys 乜鬼嘢话？ 吓，你话叫咩？大冒险， 你咩话叫做？系咪大冒险啊？ 系类似啦，系。 喂，听讲点解话会腰斩？即系下个礼拜已经系最后一集嘅，啱先做第一集啫，大佬。 系，我咩歌啊？龙哥啊？定咩歌啊？ 哦，嗰个道剑龙啊，道剑龙， 话全部 cut 晒嗰啲刀剑嘅 系师傅啊，系咯，出嚟啦，万能侠，我搵到朋友好好啊，跟住 freestyle 啊，系咯， 系 嘛？ 唔知喎，究竟系点解会咁咧？ 系咯，铁甲飞拳一出啊，个机械兽弹开噶嘛，系咯， 诶，机械兽全部弹开。 系嘛？系咯，四体硫酸一转啊！犀利啊，大佬！即系有个电器版啊嘛， 系 哇，笑到碌地啊，真系系咯，跟住又鬼上身。喂，到底系咪又系讲我个投诉啊？真系 唔知喎，真系 唔系即系呢啲节目，即系制作真系恶劣咧。即系其实啊，我真系有睇啊，大佬。即系真系要揾翻嚟睇啊！我今日嗰时睇，哇都咁正，即刻凑先，我即成集睇。喂，其实前半啊，今日系一个旅游特辑嚟嘅啫嘛，咪讲我哋西贡爬艇咯，咩事啫？跟住就讲到好啊，反正惊啊，好恐怖，佢揾几个电话 app 又话咩测鬼，喂，算打啦。即系我提议，其实佢唔使 嘅，佢根本佢不如佢正正經經咧，好似啲新聞節目咁啊。第一就訪問翻當事人啦，因為佢其實個主題係西貢結界啊嘛。 係。 咁你話之前失咗蹤冇翻嚟嗰啲啊，梗係訪問條毛咩係嘛？咁唔係啊，咁早年嗰個咪翻咗嚟咯，嗰、那個其實 見 咗幾日啫，揾翻噶嘛。咁你點解唔訪問個當事人咧？或者唔訪問翻當時有出去揾過佢嘅嗰啲嘅我唔知嗰啲係警察啦、啊，定係其實係啲咩拯救隊啊？咁你可以訪問一下噶嘛。咁跟住你就沿途去翻去嗰、那個行嗰個路線，咁你就行翻一次。老實講，如果你今次俾你咁好彩撞咗西貢結界，哇！你發達啦，全世界咧第一隊箍，百慕大三個都冇人入到去影到，你入到啊？發夢咩？梗係冇事發生居多啦。咁唔緊要，冇事發生啫。但係我哋行翻沿途，咁我可以一路分析啊。其實會唔會係因為喺個樹林實在即係太似啊，咁會迷路？你可以講呢啲嘢噶嘛？咁你又可以揾下曹雲威啊，或者 whoever， 或者一啲行山嘅專家，咁你咪分析下，喂，其實當時點解會咁啊？定或者其實唔係佢有機會，其實係因為即係休克咗一段時間，佢其實佢見嗰啲係啲幻覺。咁你咪從翻唔同嘅角度，當然你都可以揾師傅，即係俾多幾個角度啊。咁你去嘗試去即係。建构翻件事到底有啲咩可能性出嚟，咁有意思啲咯，即系 documentary 咁去做啊，咁又或者佢其实佢反而佢唔冇讲过呢样嘢噶，今次佢系讲水路就话，当年有个八啊岁伯伯就话唔知由边度，咁佢话佢一路游到另外嗰边喎，佢话其实话唔知有几多里啊嘛，游咗，咁根本系冇可能噶嘛，咁其实佢会唔会系老人痴呆啊？其实佢喺路嗰边过咗面跌咗落沙井，咁其实都好多可能性，咁你咪算啦，我就当跟咗佢个讲法就系、是。架艇真系由海路咁兜一次俾大家睇，大家觉得有冇可能呢个八十岁伯有啲情？你可以咁处理噶。 系啊。 咁你咁处理，咁你呢个系一个科学客观去睇一件神秘事件或者一个 urban legend 啊嘛。咁中间你当然可以访问唔同人嘅，你可以揾师傅嘅，但系你亦都应该揾翻一啲地理学家或者一啲唔同嘅。唔系话揾 各方面啲嘅，好似系 唔系啊，即系唔好揾嗰啲企板教练啦、啊，大佬。 嗯。 吓、 啊。系。 即系嗰个当然系揾嗰啲，就因为佢系熟悉嗰个水域嘅，咁呢个冇问题，你可以做响度冇问题，但系唔系佢去解释啊嘛。 系咯、啊。 嗯。 你可以做响度啫，大佬。咁你解释可能会，你咪揾啲科学家，或者揾啲地理學家或者 whatever， 我唔知你揾啲咩啦嚇。咁同埋，如果你可以盡量揾翻啲當事人啊，或者一啲當時即係有關聯或者你去救佢嗰啲人啊，或者都冇所謂嘅。即係你重演翻又好，或者你重建翻成件事出嚟咁樣。咁你鬼佬都係咁噶啦，唔通你 expect 佢羅斯威爾度拍影得翻羅斯威爾咩？ 係。 影翻羅斯威爾就拍而家個現場啫。咁佢咪可以佢訪問喺而家嗰度嗰啲？村民啦、啊，咁其實啲村民都話啲，其實我哋而家都當嗰係個旅遊景點嘅招來啫，咁其實佢哋自己都可能未必信有嘅，咁你可以咁樣去重現下啦，係咪啊？咁又唔係話一定你會影到嘢，咁預咗你影唔到嘢㗎啦， 係， 冇問題啊！你呢個你帶我哋翻現場去睇嘛，一冇人去過㗎，係咪？一路我哋都係睇文字報道嗰啲啫嘛，咁如果你可以帶到你翻去行翻佢嗰條路或者嗰條水路好陸路好，咁大家會唔會具體啲去了解翻？其實嗰個傳說其實當時係點啊？咁樣，咁唔好啲？即係等於如果你去嗰、那個日本自殺森林咁啫嘛，咁你如果成隊孤啊，應該唔怕嘛？唔怕蕩失咗係嘛？應該，咁你咪影下咯。咁啊，的確入咗去之後好難辨認方向啊，咁樣嘅喎。咁你可以講下呢啲嘢噶嘛？咁尤其是入咗黑，你更加迷咗路啊！咁會唔會就係因為咁，所以就即係出唔翻嚟咧？即係已經即係唔揾唔翻路出嚟咧？咁你可以講下呢啲咯，係咯，而唔係喺度渲染一大堆呢啲即係導人迷信嘅嘢。 呢最中意我真 係嚇，唔係我成覺得根本個節目出發點就係導人迷信， 係咁本身就係玩。 咁你咁樣你喺個大台度咁樣做有問題啊？ 嗯， 係啊，你咁樣有人會投訴或者有人 ban 你，好正常。唔好话信咩信就有咩零唔系佢讲咩话 吓？唔系呢个 即信就可以即系睇即系当咁样睇，唔信当娱乐。我完全唔认同呢件事。 系 因为你本身个节目逼咗嘥，唔系你个节目逼咗嘥啊？ 系你鼓吹就本身 系啊，即系你可以系中立咁去讲呢件事咯。即系尤其是你系大台，你要咁样嘅系啊。 嗯，

咁你每日要訓練幾粒鐘咁樣，咁邊有咁多時間咧？ 喂，個投個人生個投資落去唔到啊，又係最大位。 係。 係啊，冇啊，睇下點啊，係咯。咁呢啲界別，如果真係即係靠商家佬去搞，咁唔會有好多隊添咯，係咪啊？ 难 啲啊！一对添得几个人嘅啫，咁如果个个都系投身，咁你有几多几多，即系你几多个职位咧？如果咁样搞， 嗯， 哇，就系咁， 系咯， 难啲啊！香港 嘅，所以唔怪得啲人出嚟又话搞班又话剩咁啦，系嘛？即系另类揾食，自己揾财路啦，系嘛？ 嗯 嗯， 系咯，或者出嚟讲 game， 但系即系讲搞笑咁咯，即系大家都唔。唔係電咩勁啦，係嘛？ 係咁， 係咯，係咯，即係同埋今時今日仲可唔可以齋靠你打得叻，即係去上到啊？其實而家唔係你打得叻啦，係咪你要 talk 得啊、睇得啊呢啲啊？ 係 香港係， 香港變啦，係咯。 你純打得嘅話，咁可能你真係借呢個界別嘅人先識你，咁喺得呢個界別嘅人，咁其實又唔係多咁。咁你只不過係一個可能好似好煮餸好叻嘅人咁樣，咁一個廚師咁樣，咁其他人都唔識你嘅時候，咁你都只不過係一個。 總之你係要做一個星，你唔係做一個運動員咯，其實。嗯。 咁先至可以喺香港度生存到。 係啊，咁咪好可悲啊！我覺得，即原來一個選手係唔可以憑住自己。只是一個選手的，即我要另外都拍劇啦，唱下歌啦， 嗯， 如果我都拍緊戲，我是方力申，還去不去游水 啊？ 嚇，其實你轉下轉下都是轉型去即變成是藝人啊， 是要啊，是正常， 是啊，其實都是這樣而已，哪裡是電競選手啊？ 嗯， 是咯，即電影所變咗係一個噱頭啫嘛，調翻轉 係， 係咯，咁你可以係一個打得呀呀烏嘅電競選手咯，但係係一個好受歡迎嘅一個KOL 咁咯， 嗯， 即咁樣會反而現實啲咯， 嗯， 係咯，好可惜咯，我覺得係咯，咁即如果你套翻落去其他運動，你就會明㗎啦，即冇理由呢個人踢波，佢唔係以踢波為佢第一。生命嘅第一個，亦原來佢係要平時成日即係搞啲即係喺名義上同踢波有關，但係有個搞笑啊，喺度喺做啲咩啊咁樣。咁其實你係咩嚟？一個搞笑藝人，多過你係一個球員喎。 嗯， 係係咯。咁我如果係咁，就真係冇意思咯。而真係踢得叻嗰啲，佢又唔會好似你鬼佬咁啊！哇，咩啲大牌子揾你拍廣告，又唔會冇用嘅喎。原來有 係 係咯。即係佢揾你代言，係咪純粹你打得叻咧？ 唔 係咯，可能因為你都睇得啊嘛。 嗯， 係台係個多大度係人都識喎，要 係嘛？即係例如有啲肉地咁啦，要係嘛？係啲嘢睇咗啦，係咯，係嘛？個樣又 OK 喎，咁咪得咯。 係， 嗯， 咁你試下你啊四眼龜啊，係咯，又哨牙啊，咁你得唔得？你估 係 我講啲女喎，嗯，係咯。咁就唔得啦，係咪？咦，但你打得好叻㗎喎，咁數位。 係，有百五十下啦，起碼要。 都睇得兩下，我係咪可以一個電唔係電競啦，電換節啦，我可以叫你企喺個台度做下 show girl 啊。 係，可以啊。 即最少要咁啦。 咁咪 唔使好靚，但你都要即都要動到喺嗰度囉。 係，反而咁樣紅啲嗰啲多數。 係囉，係囉，係囉，就係咁啦。 嗯。 咁好可悲我成件事。 係。 嗯，咁我差唔多有冇其他？ 冇啦，有冇其他嘢？ 冇啦， 大家冇講漏啲乜嘢，或者想補充？ 冇啦，冇啦， 冇啦，冇啦，冇啦，係好。喂，咁下個星期啦，有咩做？報埋啦。 嗯， 唔好選啦，頭先提過啦，軍艦島啦，係嘛？ 係 係 咁就係咪 Annabelle 都做咧？即係安咩鬼蛙啊？ 安娜貝爾 係 係咪都係下個禮拜做噶？系嘛？系咪下 个礼 拜？ 是 我呢度睇唔到。 呢度就写。 咁仲有呢个咩剧场版魔法？ 八月十 咩高中的劣等生咩嚟嘅咧？ 哦，魔法高校劣等生啊！ 死啦！我而家对啲动嗰啲动画都唔识添，真系。 唔系，因为而家佢出亲剧场版或咩嗰啲都系唔系我哋中意睇嗰啲。 咁啊系，我哋睇嗰啲起码有机械，咁有好多卡通都冇。系 系啊， 系 都系花啊河啊啲女咁就系嗰啲啊。 系叮当起码系机械人啦、 啊。哦，呢套啊，呢套八月七啦，听日上咯。 系啊。 咁咩嚟？怪。 有话 Annabelle 真系做啊，下礼拜优先嚟喎，系。 嗯， 好，好，咁啊，柯南都啦，嚟紧有呢个咩《唐红的恋歌》喎，系咯，八月十嗰啲话系啦， 系 系。咁啊，仲有咩咧？ 今日做，今日做冇？ 吓， 嗯，今个月仲有嘅，不过有啲唔科幻，唔讲啦，系咯， 系唔讲啦。不过几个月未， 至于王会又做翻 3D， 即系佢系， 哦，唔系，佢全部好多啲都系。做好似系应该有啲唔知咩字都系咩 多 嘢， 多说奇缘都翻出嚟嘅， 系啊，好多嘢 点咧？咩 Big Hero 色素有啊？系咯系咯， 有套咩我的独男叔叔喎，唔知咩嚟啊？ 系你咁嗰啲唔讲啊？嗱有一套叫咩啊？胶猪传啊，唔系搞猪啊，个或者咩毒搞咗，但系嗰个胶或者鱼嗰个，唔知边个胶，唔知咩戏嚟 嘅？大陆戏嚟应该， 系大陆戏 有任达华。 系古装咁样，但系又有一只好似卡通咁嘅，唔知咩鼠咁嘅嘢。 唔知啊，系啊，好好怪嗰啲大陆神怪戏啊。 我突然以为是十兄弟嚟嘅，咁睇第一眼睇啊。 系 好啦，咁啊八月十七，哇，低地啊，有呢、這个肥环嗰度银运，香港都做啊。 系 系 同期仲有呢个保镖救杀手，系即系死侍同呢、這个啊边个啊？ Samuel Jackson 系， 咁嗰套我哋成日讲话冇中文名嗰套咧 ，Survival Family 好似系咪都有做过优先噶？ 优先，佢话十九号喎， 我十九号做 ，OK， 我十九号正常噶啦，系嘛？ 唔系，佢写优先十九嘅，我呢度啫。 哦，十九号先至优先 ，OK， 明白 ，OK， 哦，上映要九月十四嘅 ，OK，OK。好，咁終於改咗中文名啦 ，Survival Family， 即係我哋日本戲啊，咁我哋無端端冇曬電啦，東京乜要逃出嚟啊，嚇，唔緊唔係冇電兩個鐘嗰啲啦，即係成冇咗啊，以後都冇嗰只啊，仲要係乜要離開城市啊，成家人咁啊搞個乞衣咁啊，咪好笑，咁啊叫求生走佬 Family， 係，即係而家啲香港啲戲名都要英文嘅又係啦，咁我所以不如佢點解唔成日就咁叫翻 Survival Family 都得㗎， 驚你唔識 Survival 啊， 嚇？唔識 family 多啲係嘛？ 係唔知喎，係冇 family 喎，因為 係啊，咁啊好多嘅，咁佢就報下仲冇得，仲冇啲係啊有啦，呢、這個有啊，上年路啊加盟劉德華， 係 仲有舒淇，係嗰套《俠盜聯盟》犀利啊，八月廿四係啦， 嗯 係啦，咦咁仲有一套動畫喎，叫咩《星光少男》啊，《彩虹舞台》是什麼東西咧？就八月廿四嘅， 同到底同星光少女有冇關係？真系唔知啊！ 唔知啊，星光少男，唔系佢又冇台咁做，仲唔系 Love Life？ 哦，都系，唔系都系嗰啲咩星光少女嘅男人版啊？ 系嘛？唔识喎，真系你睇我哋几缺乏咧呢啲。 系啊，啲欧大啊啲。 因为跟住唔止喎，廿路仲有套星光少男嘅荣耀之争添。吓 咁近？ 唔系佢直情一齐做啊，系啊。 系 啊，我真系唔识真。 佢呢啲净系摆德福嘅应该。 哦 ，OK。 系啊。 嗯，好，仲有冇啊？系月尾啊，跟住冇啊，条 月尾啊，系嘛？ 嗯， 红衣，诶，唔系喎，呢啲九月噶咯，月尾啊，月尾咪咩咯？头先讲嘅呢个黑界 啊， 黑魔塔咯， 系 八月三十一， 东京食粽啊嘛，系咪？ 系， 我东京食粽都有啊，哦，几时啊？ 系啊，跟住咪三十一号啊， 我都系三十一号嘅 ，OK OK， 系啊，跟住同埋燕天文又系三十一号， 燕天文系二人族 喎， 系 啊， 系啊， 即系 Marvel 吓，嗰套电视剧。顶个第一集俾大家睇下先，就但系唔该入戏院睇。 系啊， 咁但系咪净系你话得 IMAX 做？ 之前话 IMAX 上啊，如果外国就香港唔知系咪就系 IMAX 做，真系 哦，咁样好，到时睇下点啦，系咯。 嗯。 呢套我自己兴趣就真系唔大啦，其实。 系。 我啲我好憎佢添。 系嗱，东京食粽咧都仲有清水富美家嘅，即系呢套可能系咪佢最后一次？ 系拉屎系啊， 演出啦。可能 系拉屎啊，未出家之前 系哦，佢出家都唔使剃头嘅咁就系啦，即系佢 系 再做 嗰只 啫。 嗯， 系啦系啦，佢睇啲头，我哋都话应该自忍只龟咁样。咦，唔系喎，我呢度仲有补多套啊，就系佢话八月九号啊会做嗰套叫做少女装啊，即系打装个装啊。 吓， 系， 系咯。 咩嚟？ 嗯。 咁但系佢话系诶喺嗰个嗰、那个咩唞啖气嗰个嗰、那个 唞啖气 场合里边做嘅。 哦。 系诶呢个 D two place 嗰度搞嘅，佢每年都搞噶嘛。 哦。 咁呢個係咪即係佢唔係戲院做呢？如果咁講，係咯，我唔好清楚。八月九號做少女裝，少女裝即係點講呢？好怪雞啊！係，我唔知點講俾大家聽。係， 係， 嗯嗯，係咯。 啊， 即係日本戲嚟嘅，日本戲嚟嘅。 係， 唔知大家有冇少少印象啊？ 唔記得。 即係漫畫嚟嘅。 哦， 係， 係啦，就拍咗個真人版，好怪雞嘅。 哦 ，OK。 嗯。 啊，嗰個漫畫家做咩？咩名 字？咁嘅样， 系即系画到啲女好怪嘅，同伊藤润二有一挥嘅，真系啲啊！ 咁样系 啊， 嗯， 即系 真系唔记得啊！呢、這个咩远美未广啊？ 哦， 我搵翻个资料啦，系啊， 好，系 就咁样啦吓吓，咁、那个女个样怪怪咁样嘅吓， okay. 有个学生妹啊。唔知道有冇印象啊？系啊， 唔記得 就咁啦。咁佢喺呢個 D two place 嗰個叫唞啖氣嘅嗰個活動嗰度有一做。咁但係咧，呢個真係要特別睇先睇到啦。我相信 係 係啦，應該 即係唔係戲院嘅應該係咪？係咯， 係 去嗰度睇嘅要。O、okay, K， 好咁就咁啦，補翻先呢、這個係 啊，補多個、 嗯、 就係呢個 I T 反監控啊，皮亞士布士南嗰套八月十七。 哦， 係啊。 咁係咪科幻片咧？ 咁佢都係嗰啲即係我覺得似啲特工片啊嗰啲囉。 哦，特工片似啲。 啊、 okay ， 或者係似嗰啲救心嗰啲 囉。之前我哋提過嗰度 IT IT 呢即係其實都近喎，原來9月7號已經做喎。 係。 嗯。 係囉。即係黑魔塔做完就到佢喎，都走埋一堆喎都。係。係。都要講埋啦，如果咁近嘅。好吧。 嗯。 系咁啦，咁啊美女变怪兽就吞到由九月尾啦，佢系上边个啊？ 系正九月尾 又再吞啊，再吞下年啊， 吞就唔上啦， 唔理佢啦，出碟啊出碟，咪之前试过啦， 出咗啦已经唔系 咯，我出碟啦， 唔系应该出啦，咁耐唔出，佢呢四个月都过晒喎， 咁样系唔系美女变怪兽啊？变罗底坦啊，大佬， 唔知咁耐唔上报嘅， 系好。冇啦嘛，冇啦嘛，好啦，咁啊，鸣谢翻提供咁多资料俾我哋听众们，多谢大家。咁如果大家可以咧，去下我哋个群组啊，系啦，有个 Facebook 群组嘅，系咪怎揾就揾到嘅？其实唔使讲一次个 number 嘅。 search sci-fi 全面睇啊，得噶啦， 系啦， 全面睇啊 ，search sci-fi 全面睇啊 ，group 就系群组啦，就网就系网啦，系咯，系，唔系即系嗰个正式 Facebook page，Facebook page 系啦。好啦，咁啊，好啦，大家同埋记得去呢个嘅Red 嘅先，同埋沙生台啊，去听我哋啦。 嗯， 好啦，咁啊，同大家讲声，好，拜拜， 拜拜， 拜拜。